11:05，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天中午11点，各位准时放送的好哥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儿呢，我们再来先说今天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郑秀文的歌哈，他的歌名叫做《如果我是你》。但是呢，跟大家说一嘴哈，我们的主题今天主角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哈。我们先来分享这首歌曲。 我亲了劝你，拥抱着你，愿意为爱推倒忽略自己，以为你沉默成为己有，也怀疑也伤心。我们的现在是假象过去，时间不够你放心自己，总是你跑了出去，制造了距离让我寻找。如果我是你，代替你爱我到底，每一刻发自内心，当你回头看我依然站在原地。如果我是你，我要继续走下去，可惜我不是你，每一次伤到这里会哭的在心底了解到忽略自己，以为你让我成为己有，也怀疑也伤心。我们的现在是假象过去，时间不够你放心自己，总是你跑了出去，制造了距离让我寻找。 如果我是你，来自郑秀文的演绎哈，听过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那么这首歌呢，是刘德华和郑秀文在2004年主演的影片《龙凤斗》的主题曲。那么在2018年的2月10号，也就是前两天呢，这部影片在国内是重新上映哈。不知道有多少喜欢刘德华的朋友去电影院还这张电影票呢？没错，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要阐述的主角呢，就是刘德华。那么今天呢，是农历的腊月28号，距离春节是越来越近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好过年的准备哈。那么现在呢，网上大家聊的最多的话题，可能除了一个是回家，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预测春晚哈。那么早在一个多月前呢，就陆陆续续的会放出了一些关于春晚节目的一些消息，其中呢，有一个还是让尤其喜欢华仔的朋友啊，就觉得很遗憾，那就是刘德华可能无缘2018年的春晚。那么经纪公司对外宣布呢，是有接到邀请，但是呢时间匹配不上，但是呢也有人说是因为节目的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今儿就不在节目当中过多讨论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环节呢，只想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刘德华的春晚之路，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 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那各位呢，也是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大家喜欢用这个 APP 来收听的话，也可以找到荔枝 FM， 找到深海呢就是我了。那么刘德华的身影呢，第一次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是在遥远的1992年。注意听哈，大家，他的身影出现在春晚舞台上，并不是他人来了，不是他本人登上了春晚舞台。那年呢，毛阿敏在春晚上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心中常驻芳华》。那么这首歌呢，还有另外的两个演唱者，一个是张雨生，一个是刘德华。那么呢，不同的是，这两位都是录播，也就是提前呢把这歌声给录好，唱歌的画面呢也都录下来。那么毛阿敏唱歌的时候呢，镜头就留给毛阿敏，唱到张雨生和刘德华的部分呢，电视画面一切，哎，播放提前录好的画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很特别的，在当时也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首歌曲，由毛阿敏、刘德华和张雨生共同合作的《心中常驻芳华》。 是行色匆匆的刚刚赶回自己的家，儿女灯前父母膝下，情意盈盈，笑语喧哗，惊喜何喜，情人如此盼望团聚，惊喜何喜，人们如此眷恋温馨的家，可能是那一阵阵笑声溶解了一年的寂寞，可能是那一串串鞭炮送走了一年的疲惫。 也许隔着海角，隔着天遥，也许行色匆匆，你刚刚赶回自己的家，儿女灯前父母膝下，情意如此眷恋温馨的家，可能是那一阵阵笑声溶解了一年的寂寞，可能是那一串串鞭炮送走了一年的疲乏。 祝福你爸爸，祝祝福你，我的左邻，我的右舍。 祝福你爸爸，祝福你妈妈， 祝福你我的朋友，我的冤家。 愿你心大志大，家大也大，愿你穷都得到种瓜的瓜，愿你终于幸福同在，愿你心中常 心大志大，家大业大，愿你种都得到中华的光，愿你总与幸福同在，愿你心中常住 心中常驻芳华，来自1992年春晚舞台上演唱的歌曲，由毛阿敏和刘德华以及张雨生共同演绎哈。小空间在微信上说了哈，记得那个年代春晚上的歌就是接下来一年的热单了哈。心中常驻芳华播出的时候我才7岁，小学的时候当地我们的电台中午还有一个点歌台，这首歌的点播率呢当时非常高，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真的是回不去了哈。广仔也说了哈，这个最早接触的是明星刘德华，9岁听他的可不可以，如果他上春晚能唱一首粤语版的屯子就好好吧，这那个电影里的那歌哈。那个一存也说了哈，刘德华是我的偶像，今天练习爱你一万年，谢谢你的爱，来生缘，冰雨等等等等，哇哈，真的是如数家珍哈。小布丁也说了，哇，刘德华我永远的偶像哈，记得喜欢上他还是因为有一次参加电视台的综艺录像，当时呢节目组请了刘德华过去，现场的观众去看到他都特别的兴奋，跟他打招呼，他呢一点架子都没有，特别的平易近人，并且呢如果有人要求合影，只要是不影响拍摄进度他都会一一满足，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他了。光光也说，超哥我现在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到喜爱的刘德华的歌真的是特别开心。我的父母也特别喜欢他的歌，我希望我的父母健康长寿，每一天都幸福快乐，超哥能不能帮我的祝福传递给他们呢？这个是太可以了哈，当然说前提如果叔叔阿姨能够听到的话哈。好吧，时光回不去了，但是这个我们的校园呢、老师啊这些都应该还在哈，春节有空回去呢之后呢可以去看一看老师啊，跟老同学聚一聚，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哈。那么说到回归这个话题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心中常驻芳华呢，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期待香港的回归，因为当时是1992年嘛，香港还没有回归，但是呢不管身在哪儿，咱们中国人都是在庆祝着同一个新春佳节，于是呢节目组就选定了来自内地的毛阿敏和香港的刘德华以及台湾的张雨生共同演唱了这么一首歌曲，一方面是表达家人团聚的美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表达祖国早日团聚的心愿。那么同时呢这首歌也是开创了内地歌手与港台歌手在春晚上共同演唱一首歌的先例，那么在此之前呢是从来没有的。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首刘德华在92年推出的歌曲，非常经典的《旧情人》。 谁挡住了视线，再也看不清你的谎言，所有的依恋经过时间的变迁，春去秋来又一年，再见你却已沧海桑田，昨天的缠绵，今天相对的泪眼，旧情人何必情结，不怨苍天不怨人，只怪你我缘浅，浓情消失在这重复一切，说不出的誓言，想不完的思念，随风飘落埋藏在你我心，泪水挡住了视线， 再也看不清你的谎言，所有的依恋今后时间的变迁。春去秋来又一年，再见你却已沧海桑田，昨天的缠绵今天相对的泪眼。旧情人何苦眷恋，旧情人何必情牵，不愿苍天不愿人，只怪你我远嫌，梦境消失在这中。 旧情人来自刘德华在1992年推出的一首老歌哈。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欢迎各位呢一起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刘德华的春晚之路，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聊天哈。那么听众胡面说了，1992年距离现在真的好遥远呐、啊！当年刘德华多帅呀，硬要挑他一个缺点，那就是当时可能普通话不好，现在不得不承认他已经有些老了。其实呢这事儿我真觉得这个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我倒觉得他这个普通话说到这个份上是正舒服，说太好可能就不是他了哈。那么刘德华第一次正式登上春晚舞台是在1995年，那一年的他34岁，风华正茂，人气正旺，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了经典的《忘情水》，成为了大众心目当中难以忘怀的一个经典记忆。那么很多刘德华的歌迷认为啊，这一次是他最成熟最帅气的演出。后来几次呢演出虽然也很不错，但毕竟年纪大了，颜值的峰值时期呢已经过了哈。当然了，相信真正喜欢他的朋友可能就不会在意他是不是颜值的峰值了，对不对？那么呢小空间呢也发来消息，我说前几年回去看望了我的老师，他那时候呢都快退休了，但是呢追忆童年没有机会了，学校呢已经改造了，比原来大了很多，教学设施呢也更加的现代化了啊。那看来就是学校发展了吗？还是好事哈。笨笨说了，春节我就想在家好好的陪陪父母，平时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哈，这个回家次数太少了，一年了要好好利用这个假期多多的陪伴他们。那么广仔呢也是继续在微信上轰炸哈，他说对于香港人来说呢，老了的刘德华确实有一些这个挺大牌哈，许多电视节目和颁奖典礼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还是真心希望他呢能够多多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他还说了，如果说推选刘德华的十大歌曲呢，我希望《真我的风采》是其中一首，这是他92年唱的，我个人认为最好听的一首歌曲。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分享我们之前为大家拣选的应景的一首歌曲，就是刘德华在春晚上演唱的这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忘情水》，来自于1995年的春晚舞台。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也继续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刘德华的春晚之路，你有作何感觉呢？或者说你对刘德华想说点啥呢？在一小段广告音乐之后，待会儿见喽。

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往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仍然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充足，气温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8度左右，比较适宜大家在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森林火险仍处于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火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呢是大年28了，在这儿提前跟大家祝贺新春快乐哈。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来跟大家聊的是刘德华的春晚之路。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北京户口的北漂说，超哥那么敬业，让我这种生病住院放大假的无地自容哈。大夫我要出院，我要工作。哎呀别了哈，别闹了，这个好好养病啊。这个甲乙丙丁不是我也说了哈，这个来了来了，老听众来了哈，2018第一彩，一个人在北京也不孤单，因为有超哥的声音，好听的音乐，让这个孤单的日子变得温暖。不过呢话说，一个人在北京过年还真的是有点孤单哈。不过呢真的希望我们的节目和这些好听的音乐能够真的给所有的朋友送去温暖。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播放的是在1995年刘德华春晚舞台上演唱的经典歌曲《忘情水》哈。这首歌呢和《心中常驻芳华》不一样，这首歌呢算是为春晚舞台专门创作的。那么《忘情水》呢是刘德华1994年发行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同时呢也是刘德华主演的影片《天与地》的主题曲。那么这首歌的创作呢，其实跟92年他唱过一首歌呢有很大的关系。歌曲创作灵感呢来源于作曲人陈耀川坐飞机的经历。当时呢他接到刘德华的写歌邀约，就想到刘德华有一首歌叫《谢谢你的爱》，那既然已经谢谢爱了，那接下来呢是不是就只能忘情了呢？后来呢有一次他坐飞机，空乘人员呢就问他想喝酒还是喝水，被这么一问呢，他就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哎，那就把忘情和水结合在一起来诠释对于爱情的一个理解和观念呢，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忘情水的前篇，谢谢你的爱。 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做痴心人，多情暂且保留几分。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来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是脆弱，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是最多，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谢谢你的爱，来自刘德华。在整整20年前的1998年的刘德华是第三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那么那一次呢，他是和张信哲等人共同演唱的《大中国》这首歌曲。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听到这个歌，想到的可能都是98年的春晚上刘德华、张信哲等人演唱的版本。那么其实呢，这首歌是已故音乐人高峰在95年就发行，而且呢在96年的春晚上就已经出现过一次。那么当时呢，这首歌的名字叫《中国》，不过呢，那是加在一个串烧歌曲节目当中，并没有特别的引人注目。后来呢，在1998年，节目组呢又安排刘德华等人演唱的时候，把这歌的名字才改成了《大中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刘德华主要演唱的这一首歌《大中华》。当然了，张信哲我们也很喜欢，但是呢，可能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刘德华了。 家里盘着两条龙， 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金色也不错。家里管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海的珠穆朗玛峰是最高山坡。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精神也不错。看那一条长江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 大中国来自刘德华和张信哲等人共同演绎的歌曲哈。听众小林说了，多亏大中国，一句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还有珠穆朗玛峰是最高山坡，小时候记地理常识就指着这首歌了哈。隔空我们握个手吧，我也是哈。爱江山说了哈，就喜欢这首大中国，公司今年开年会我就表演这首，一开口哎呀老有气场了。钟爱抖腿留言说哈，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老人不同儿女会家。哎呀，我两首歌唱串了哈。但是呢，我记得前些年有个网友真的是把这两首歌进行对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呢，和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用的是同一个调调，所以才能够做到无缝衔接哈。好吧，那么如果说要问到刘德华在春晚上唱的哪一首歌曲影响力最大，传播度最广，播放率最高，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给出各种各样的答案，可能会说忘情水，可能会说大中国，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答案一定要数2005年他独唱的恭喜发财。这首歌呢现在已经成为了逢年过节商超神曲哈，仿佛呢不放这歌过年就缺点啥。不过呢也没办法，谁让人家这歌名取得好呢，恭喜发财，对不对？这话谁不喜欢听呢，一起来吧，恭喜发财。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大摇大摆小灾，恭喜发 来去断开，明天的我们更厉害。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你发财，要喊得够豪迈。请走开，礼多人不怪。再来，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去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来自刘德华在2005年第四次登上春晚的独唱曲目。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大年28在这儿提前给各位恭祝新春佳节快乐了哈。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来跟大家说的是刘德华的春晚之路。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来找到我，那就是我们了，一起来聊聊。那么刘德华呢，第五次登上春晚的舞台，演唱的是他在2015年独唱的《回家的路》。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影片《失孤》的主题曲，歌词呢就是刘德华自己写的，灵感呢来源于影片《失孤》给他带来的感触，还有拍摄期间在各个城市走访的心得。歌词写道：回家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哭，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365，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又有哪些满足。歌词呢其实很简单，但是也很容易打动人心，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被选入了春晚的舞台。 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哭，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365，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又有哪些满足。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戏服，吹开心中的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快乐的指数，数一数一天脾气的起伏，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回家的路，数一数岁月流走的速度，数一数一生患难谁共处，一切慢慢清楚。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 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心中的雾。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愫。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那一层一层的西风，吹开心中的雾。回家的路，拍一拍肩上沾染的尘土，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回家真的幸福。 回家的路来自刘德华在2015年的春晚舞台上的独唱曲目。那么呢，虽然说华仔只上过五次春晚，但是呢，有他的元素的春晚可不止五届。比如说最近的2017年春晚来说，鹿晗和陈伟霆在春晚舞台上就合唱了刘德华的经典歌曲《爱你一万年》。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刘德华亲自填写。我们都知道哈，在2017年的时候，当陈伟霆和鹿晗在春晚舞台上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呢，刘德华正躺在医院当中。之前呢，他在泰国拍广告不幸受伤，导致盆骨、脊椎骨多处骨裂哈。那么经过治疗之后呢，他是整整在医院里躺了51天，包括春节都是全家人在医院当中度过的。那么亲朋好友呢，还在大过年的时候去医院给他拜年。不过呢，这么一对比哈，今年不上春晚对于华仔来说也是好事，最起码的可以在家踏踏实实的陪家人过个年了。好吧，一个小时的节目过得非常快呢，马上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就来分享刘德华原版的《爱你一万年》。我是英超，稍后呢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那依然是由我为大家这个演播的小说哈，忽必烈大帝。那么最近这一时期呢，可能我的声音会在咱们文艺广播会出现的多一些哈，包括还有晚上10点钟。那么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是我们2018年的春节特别节目，我们呢也是为大家送上的是美国赛车动作影片《速度与激情》。那么欢迎各位呢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晚上10点钟继续打开收音机来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好吧，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会来直播间当中直播陪伴各位。那明天我们的主题呢也很温暖，就叫回家。那明儿同一时间876北京文艺广播不见不散，我是英超，拜拜。 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酸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那金地狱的平面。 想你。